年冬天子弹他给了你自由，没了躯壳就活在人们心中，看着今天你会笑还是会摇头，但愿世界曾经都跟着你做梦，如今和平依然在歌曲里头采集战火，还跟着我一起生活，能不能暂时把你的勇气给我，在梦想快消失的时候，让我的歌用力地穿过天空，为我爱的人做一秒英雄，哦哦，一颗红豆为何像单调的宇宙，都要怪你在我心中播了种语吧，吉他就像对抗万箭炮火，玩在游戏输球，喧闹的摄影风，怪兽石头默默地涂在这，说 OK 再来，要世界为我们感动，能不能再次把你的勇气给我，在梦想快消失的时候，让我的歌用力地穿过天空，为爱